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的各市民社会团体1月1号举行记者恳谈会，表示谴责朴槿惠放出一些贯穿着虚假和欺骗的妄言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，紧急国民行动，发表声明表示谴责朴槿惠的妄言。参与联代共同事务处长说，朴槿惠的妄言是贯穿着比上次的对国民谈话更大的谎言和欺骗的。